原价2580元的十盒瑞麟羊奶粉，现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不需要花到直供价990元，只要690块钱，比直供价还要再便宜300块钱。但是每人限定两组，也就是说最多呢可以便宜到600块钱。我想老会员朋友们肯定不会错过这一次机会的。4007106108，4007106108。 家住西城区的邱阿姨说，你们的瑞麟旗舰店啊就在我家旁边，我经常去参加活动，只是这一次门店怎么没有69块钱喝瑞麟羊奶粉的政策呢？您可能不知道，这次活动啊只是针对享购电台举办的，目的啊是为了让更多的新会员朋友们可以享受到优惠，体验到中国瑞麟羊奶的好口感，所以门店是没有这个政策的。再说了，要是瑞麟全国门店都能享受这样的价格，那10000盒的返利羊奶粉岂不是一天就全部售完了？如果您是老会员朋友的话，建议您现在就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参与活动。毕竟啊，这个价格不是所有渠道都能享受得到的。4007106108，4007106108。 对啊，69块钱生活中真不算是什么大钱啊。 对呀、 啊，天热了呢，给孩子披一箱冷饮都不止69块钱了、和朋友吃顿宵夜，点2箱啤酒也不止69块钱。但是今天却可以喝上足足15天的瑞麟羊奶粉，640毫克的钙和6毫克的铁，老人孩子都需要。那各种的维 A、维 C、维 D、维 E 以及微量元素和矿物质，营养补充更全面。 对， 还有特别添加的益生菌、硒元素和植物甾醇，这可是营养包里的精华元素啊。给身体注入更多的能量和活力。而每天的花费呢，仅仅只要4块钱，真的是用喝矿泉水的钱来喝羊奶了。所以别犹豫了，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手机尾号0798的朋友就说了，我从16年开始啊就喝瑞麟羊奶粉了，从来没有享受过69块钱的价格，那肯定要参与一下，只是每人只限定20盒，想多囤点货都不行。还有0017的朋友就说，我爸妈每天都在喝瑞麟羊奶粉，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同，就是看着气色红润了许多，经常还能和几个老同事啊出去旅旅游、爬爬山什么的，我觉得应该给他们坚持喝。还有3050的朋友说了，上个月我还订了一箱99块钱的瑞麟羊奶粉了，这都改成69块钱了，不会过两天更便宜了吧？ 会不会有更便宜的价格我不知道啊、但我知道我们办公室很多人呢都在团购这一次的优惠、因为这比咱们申请的内部价格还要便宜。 没错， 如果您不信的话，大家拭目以待。不过提醒您，全国享购电台一共只有10000盒的返利，一旦售完活动就会全面停止、到时候您再想订购69块钱的瑞麟羊奶粉呢，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了，所以建议您一定要抓紧时间了。4007106108，4007106108。 提醒各位，4007106108，4007106108已经全部满线了。还没打进热线的朋友一定得抓紧时间，已经订购成功的老会员朋友也请给新朋友们留点福利。毕竟啊，十盒瑞麟羊奶粉要是在上月订购的话，至少得花到990块钱。但今天年终大促，690元就能订购成功了，划算到每盒才69块钱，每天一杯才4块钱。最后30秒，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有一天，我发现自怜自个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 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幸福。伸手入怀中，有你的温度。 痛，我要稳稳的幸福。这是我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杨日居老师呢，向大家介绍平衡养生方面的话题。杨老师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的小话题是预防骨质疏松。老年人可能是60多岁了，持续了20多天的咳嗽，最后啊上医院去的时候 X 光发现呢，他咳嗽已经磕断了5根呢肋骨。那么这个呢，就是因为啊这个老年人尤其是更年期以后的妇女的话，骨质啊大量的流失，遭遇久咳不愈，一直咳嗽，咳得很凶啊，可能呢因为咳嗽用力过猛，导致呢束肋骨的骨折，甚至还能发生呢气胸血胸。骨质疏松是老年人经常发生的常见病，起病呢隐秘，容易啊误诊漏诊，造成骨折骨质疏松症呢受这个先天因素和后天因素的影响，年龄，女性绝经缺钙缺其他的矿物质，就是常量元素跟微量元素，是导致骨质疏松的原因。骨质是骨质疏松的直接的后果，轻者的话是影响机器的功能，重的话呀甚至可以致残。高危人群的话呀，骨质疏松的高危人群当然是年龄高龄老龄呢，女性呢绝经以后，或者呢还有母系家族史，尤其是髋部骨折的家族史，低体重，性激素低下，吸烟，过度的饮酒或者是咖啡浓茶，体力活动少，饮食中间的钙和维生素 D， 那还有其他的常量元素微量元素啊缺乏，光照也减少，所以呢这样的话就影响骨代谢的正常的发挥作用。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影响到我们骨代谢啊就不能够正常，就是成骨细胞的数目就减少，破骨细胞增多。那当然了，骨质疏松啊说实在基本上尤其是对于更年期妇女以后，咱们人人都应该注意的这么一个问题。像刚才我谈到的那位女性朋友60多岁持续的咳嗽20多天，最后竟把肋骨啊磕断了，断了5根肋骨断了，这严重不严重？当然严重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骨质疏松的发生，骨代谢不能够在您体内啊正常的起作用，微乎您的健康，最后就造成这么样的伤害。所以骨质疏松表现出来，首先第一，疼痛。原发性的骨质疏松啊，最常见的症状是腰背疼痛，疼痛会沿着脊柱向身体两侧扩散。所以骨质疏松主要的症状，第一是疼痛，第二是身高缩短，出现什么驼背。你往往啊可能有熟悉的人认识的人，以前没有，可是现在他老了70、80了，哎，你看着呢他的腰挺不起来，身高在缩短，甚至还出现了驼背。这个症状一般是在疼痛症状的后面才会发生。首先这个骨质疏松是疼痛，以后啊就是身高缩短，甚至出现了驼背。第三呢，严重的就是骨折了。骨质是退行性骨质疏松最常见的也是最严重的一个并发症。你骨折以后造成的后果呢，有的严重的话一直就得卧床了， 起不来了。卧床以后造成了很多的并发症都会随着出现，所以对健康危害非常的大。第四方面还有呼吸功能的下降，因为啊胸腰椎啊压缩性的骨折，如果是出现胸腰椎压缩性的骨折，那么脊柱啊后弯胸廓畸形，可以使得肺活量和最大的换气量啊显著的减少。患者往往出现胸闷气短呼吸困难。这个说实在，如果咱们已经出现了这个骨质疏松的状况，千万您可不能够啊就拖着，就是不重视。为什么呢？这个疼痛、身高缩短、驼背、骨折以及呼吸功能下降的话，那对您的健康危害实在太大太大。那我们怎么样可以一个自我的检测呢？高危人群出现骨质疏松的话，早期症状的时候，那么就应该尽早的检测。没有出现上述的症状，可以啊自我检测一下。看看啊，神经因为轻微的碰撞或者跌倒就会创伤自己的骨骼，有没有这种情况？你要是出现了这种情况，那你就赶快就是得重视，去医院正规治疗。另外呢，自我检测呢，连续3个月以上是不是服用了激素类的药品？这个药品啊，就是对于我们这个骨代谢，有的药品不是所有药品啊，你就是服用了激素类的药品要3个月，那你就是会出现，就是说咱们的骨量的流失，骨密度的下降，骨质疏松就表现出来了。第三，身高比年轻的时候啊低了3厘米。或者3厘米以上，那个就是因为咱们呢就是身高缩短了。如果身高比年轻的时候低了3厘米以上，那您千万就要注意了。第四方面，是不是有人几乎天天应酒，而且量很大，这个也直接危害我们骨代谢的正常的作用。第五，每天吸烟，吸烟到什么程度？每天20支，每天1包，那就很严重了。另外，你现在是不是经常的腹泻？腹膜是不是存在呀骨折或者骨质疏松的？那就是一个家属的遗传性的，咱们更要注意，就说在你身上更容易表现出来的是这个骨质疏松了。第八，就是说女性在45岁以前绝经的，或者是除了怀孕以外神经有过连续12个月以上是没有月经闭经的，那这个情况也是说明什么？咱们说明本身咱们的内分泌系统就是处在混乱的状态，那这个时候对于我们的骨量的流失，骨代谢的正常的作用都会严重的影响的。那么咱们这个怎么来确定这个骨质疏松呢？骨质疏松啊有3种，一种是原发性的，一种是继发性的，一种是特发性的。那当然了，就是咱们应该呀做生化检查，生化检查中间呢包括尿中间的矿物质成分的测定，尿钙啊尿磷啊尿镁啊，测了这个就可以知道你体内的什么这些常量元素微量元素的代谢状况怎么样，缺不缺。另外呢，血清的中间这个骨矿物质的成分的测定，血清的总钙、游离钙、血清无机磷、血清镁都要测。还有呢，反映骨形成的这个生化指标，血清的总碱性磷酸酶和骨碱性磷酸酶、骨钙素都要测。另外还有呢，反映这个骨吸收的生化指标的，像血浆、抗90酸、酸性磷酸酶、尿、羟脯氨酸这些测。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如果您有些具体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除了这些测定以外，还有呢可以做 X 光线的检查。 X 光但是有一个，它不是定量，它只是定性，它不够灵活。在骨量抛是 30% 以上的时候，通过 X 线呢可以呢表现出来。在抛是没有 30% 的时候，那就测不出来。所以最后还是骨密度的测量，用双能 X 线吸收测定法，通过 X 线的这个它呢线索穿透身体以后，系统啊会给你计算骨矿物质的含量、面积、骨矿的密度。目前呢这个方法是最比较有效的。那中间呢咱们说这个骨质疏松还有啊误区。这个误区首先第一个呀，得了骨质疏松以后认为补钙啊就可以了，那不是这样的。骨质疏松是骨代谢的一个异常造成的，单纯补钙不能够起到增强骨强度和预防骨折的作用，所以是要一个综合的一个治疗。就是说你自己当不了医生，你还是找医院去，找大夫去。当然我们要补充的绝对不是一个钙，还有其他的长量元素、微量元素。误区还有一个问题是患骨质疏松以后没法逆转的。很多老年人呢认为骨质疏松没法逆转，哎呀我骨质疏松很厉害呀，其实不是这样。其实骨质疏松啊可以预防，可以治疗一种慢性病。对于骨质疏松啊，任何这个阶段的时候开始，如果能够正规的治疗都比不治要好。能够得到正规的检查，规范的用药，最大程度的降低骨折的发生的风险。所以说咱们出现骨质疏松，尤其是女性更年期以后，再跟您提醒一下，您应该全面的考虑，容易出现骨质疏松，那您就应该重视啊这个问题。饮食要均衡的饮食，这个各个这个营养元素都应该得到。嗜烟呢、酗酒啊、过量的饮用咖啡呀、高磷的饮料啊，都是会骨质疏松啊这个造成了发病的危险。另外一定要运动。还有呢最便宜的方法，你除了医院的正规治疗，你还得要日晒晒太阳。当然夏天的炎热太厉害，那您就得找这个合适的时间。夏天是10点钟以前，我下午是4-5点钟以后，一定要日晒。所以说人现在要健康，甚至呢咱们更年期妇女已经出现了骨质疏松，它是可逆的，它可以啊这个表现出来骨密度啊还可以给你啊再升上去。那这样的话呢，人体啊要一个自我修复的能力的话，那么只有系统平衡了，这个才可以。所以说灵芝啊，咱们在《本草纲目》上早就认为啊，灵芝是有一心气、入心充血、助心充脉、一肺气，还可以利关节、健筋骨、祛痰健胃、活血。灵芝可以是在很多方面起一个帮助你恢复健康调理的作用。整个的咱们灵芝啊有一个利关节健筋骨，那个主要是促使我们呢整体的灵芝的有效的元素啊营养元素在您体内起了作用以后，作为你膳食结构以外的一个很好的补充的话呀，那还是可以呀帮助我们恢复健康。灵芝对元气的不足、精溃神伤、牙齿热、发白、腰气酸疼、关节不利，都可以起一个调理的作用。所以说咱们